情梦恩早再难忘，我离谢别两情金通道七匝地，老火光色也为是冰卷痕，苍野王黄莺不肯寄大宝，谢孤王也非冲天为之真，数月来竞争为王也妻子，我是平平妻子到土城，谁知心房腹中阴生死未报，令人惊众朝人迷离王儿莫不云，只盼等美 长贵不知巧安排， 子旁，彩云一山花一落，总觉得今人黄昏影难自。 自动后撤之意，你好好再一位吧。 小姨曾与一位娘娘供奉一堂，请万岁顾梦。 小心供奉一堂， 正知万岁。玉梅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 玉梅来了，快快有请。 是，有请。 玉梅快快请起。 三爷啊， 自动是玉梅来了。 皇上，臣君皇上保重。气力眼就心花，我不去了啊。下去。哎呀，万岁，娘娘一日不进神虚受愧，尚不见是不娘，只怕结束难了。请娘娘我娘皇上， 兄交集才得尽，将我成军

真不把三儿引怀，哪有君王不在所乱家， 万岁啊！ 病菌几身结症结症一症他正是为我求死症愿问曾经我如夜大门透过山穷我破恨薄命，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孝受礼，父王愿做父皇 三万岁。这是那何县也是徐娘娘，为的是何成君当上王后，至今何成君已早起立。杀人这种重功，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 你将他死后赐字， 废举招待公，不得私情铁也。 不， 万岁。万岁有位忠心之子，而不能忍痛个是爱之情，后继之国平天下。

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 你出来。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再会。